人倒还有口气，这吃喝拉撒睡全都得人照顾，给孩子们添麻烦。更何况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这孩子们有的还没退休呢，要是生得晚的话，生早点呢，哎，那还能刚好赶上退休。但是纵然是大家伙这么积极的，那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病症反而越来越多。我知道很多朋友啊都怕了，是歇气儿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记住我常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抛弃不放弃。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位患者朋友，所以也请大家不要放弃自己。你要相信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是没有用对治疗方式。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为大伙儿寻找最适合大伙儿的治疗方式。就像我介绍给大家伙儿的生物疗法，是我们经过33年的专心研究和上千例的临床试验以后研发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那就拿骨病来说，根据统计呀，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骨病的发病率它就达到了 80%。 咱们国家有骨病的人数更是超过了 2.3 亿。 哦， 哎呀，我不说你也不知道是吧？ 这个数目非常庞大。 是啊，并且骨病的危害大伙儿也都知道非常大，严重的话疼就不去说它了，它可以引起大小便失禁，甚至全瘫，终身卧床不起。那么这么严重的骨病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大概呢形成呢有三种原因。这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有炎症了，不然它不叫关节炎呢。对不对？你关节这儿有炎症了，比方说肩周炎、膝关节炎啊，这个时候咱们就会出现关节的疼痛、压痛、僵硬，关节的肿胀，活动呢也受限了，关节呢还畸形等等。这第二个呢，就是骨组织变形，它压迫神经了。而这个骨组织是由什么组成的？是骨细胞，就像是装满东西的袋子，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后，没有支撑的东西，自然这个袋子它就开始瘪了，变形了，塌了。那么人的骨组织也是如此，随着年龄的增大，骨细胞代谢它变得缓慢，骨组织里就会出现积聚坏死的畸形的骨细胞，那么骨组织就会出现变形。当骨组织变形突出关节的时候，就会形成腰间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等等骨病。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还会导致相邻的肌神经根受到刺激或者是压迫，那这样一来就能产生腰部的疼痛，或者一侧下肢或者双侧下肢的麻木、疼痛等等一系列的临床的症状。而颈椎间盘突出症早期可能会因为轻微的劳损，甚至你睡醒的时候你伸个懒腰它就发病了。那么严重后呢，这个颈部常常会出现不适，疼痛伴随着肩部的酸疼疲劳，那么你的单侧上肢或者是手部会剧烈的疼痛或麻木。到这个时候呢，咱人呢梳头啊、洗脸呐、刷牙呀，那就得人伺候你了啊，因为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呢，就是腿呢就发软。那么当这个骨细胞坏死，不能填充骨组织，还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等等一些个病。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关节特别容易发生错位， 身材呢也容易缩短，比如说驼背啊，会出现这些现象。那么这第三就是滑膜细胞分泌不出足够的这个润滑液了。那咱们这个关节这个地儿，它之所以能够灵活的转动，就是因为有滑液的润滑作用。那当你的这个滑膜细胞不再分泌了，或者是分泌的这个润滑液不足了，那你一动关节，你的骨头就跟那儿互相打磨，这也就容易形成骨质增生等等症状，接下来就出现骨刺、关节的僵硬、不敢动等等症状。这个错误的治疗方式导致了大家骨病的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最后呢逐渐的从疼痛走向了活动受限，这样就严重的影响到了咱们的晚年生活。 嗯，没错，这到老了大家伙都想能吃能睡能走能跳的啊，这样才是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因为骨病的困扰，确实让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深受其扰。 是。 那徐主任说到生物疗法，它是怎么解决骨病的呢？ 那我就先跟大伙儿讲一个临床的案例。 嗯。 啊，有一位患者58岁，叫王梅，他的工作呢是校对员。啊，工作的时候要校对嘛，所以他需要趴在桌子上对稿子进行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基本上每天除了中午吃个饭的时间能抬个头，一天八九个小时都是低头的状态，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加班加到9-10点钟完成校对工作。有一次他在加班的时候，他就觉得胸闷胸痛，感觉到气不够用了，需要不停地做深呼吸来缓解胸闷的症状。那这病刚有的时候任谁都不会特别注意，所以他也不在意。可是随着工作时间越长，胸闷胸痛的症状就越严重，后来呢疼得就没法工作了。于是呢患者到这个份上上医院去做检查了。 嗯， 心电图检查的结果为心肌缺血，窦性心动过缓2年，病情呢还越来越重了。 哦， 接下来就出现了心悸、气促、心律失常等等症状。后来呢因为考虑到患者工作的原因，我就问患者，你平时颈椎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呀？这患者点了点头，之后呢我又摸到患者颈椎已经向外突出的非常严重了，我这才敢确定患者不是冠心病，是颈椎引起的颈源性的心脏病。 哦， 那么当时呢刚好生物疗法在做临床了，于是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试一试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效果立竿见影。他一听呢有些不信啊，但是呢无奈的情况下他还是同意了。所以呢我就让患者把主机枕在颈椎这个地方，把电极片贴在了他的大椎上，同时给患者服下了生物制剂，患者的颈椎就有了麻酥酥的感觉，好像有那个微弱的电流通过，那么胸痛的感觉消失了。 嗯， 过了一段时间呢，患者感觉后背轻松了很多，也不胸闷了，呼吸也正常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患者的心悸、心律失常的症状消失了，心跳恢复到了正常。之后，患者所有的症状都恢复到了正常，而且颈椎已经复位，没有突出的现象。即使呢，他再低头写字儿，或者是绞字儿，颈椎痛、胸闷的症状也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嗯，那徐主任，为什么生物疗法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那就是因为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我记得当年呢，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巴马的老人吧，他的筋骨啊，非常的强健。我曾亲眼看见一位101岁的老人，3下2下就爬上了树腰， 还有110岁的黄埔新老人每天7点钟吃完早饭就会开始日复一日的体力活，有时候呢到山上砍柴，有的时候呢去捡牛粪，每每到耕种的季节他还会霸田犁地，因为孩子经常不在家，老人还需要每天到盘阳河去挑水，水桶里装着满满当当的盘阳河水直晃荡，而老人的步伐呢却非常的稳健。那么还有一次，我在巴马的农田里看见一位老人弯着腰在地里除草，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跟那弯腰干活啊，这老腰受得了吗？这个时候有一名看样子大概是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走过来，冲着地里干活的人就喊，阿爸吃饭啦。那我上前就问这个妇人老人的年龄，她说我父亲今年86了。我说那你呢？她笑了笑就跟我说我65了。当时我目瞪口呆呀。接下来她说的话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说什么呀？ 她说她现在还要去草棚里叫醒她的爷爷。 叫他爷爷啊？ 对，叫了爸爸86啊，还要去叫爷爷吃饭呢。我说你爷爷多大年纪？我爷爷115岁了，跟我父亲的身体是比不了了，干了一上午的农活累了，这会儿正在草棚子里休息呢。大家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匪夷所思啊？那若不是咱们亲眼所见，那我也不会相信。而这样的现象在巴马人的眼中早已经是见多不怪了。反观巴马之外的中老年人，这手里就算不拿东西，你爬个3-5层的楼你都会累得呼哧带喘的，你干干家务中途啊，你可能腰不行了腿不行了，得坐会儿得躺会儿，你中途得歇好几回。那巴马人的身子骨他为什么这么结实呢？干了一辈子的体力活都没有一点那个腰酸腿疼的毛病。这个正是巴马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巴马的这个高地磁场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它可以激活骨细胞、滑膜细胞，修复咱们受损的骨组织。那骨组织修复了，坏死畸形的细胞也都恢复了，滑膜细胞就能够分泌出充足的润滑液。那么同时巴马的高地磁场可以彻底的屏蔽掉阳光当中对人体有害的紫外线，留下的呢是对人体有利的远红外线。这种远红外线就可以起到消炎止疼的作用。我还记得有位患者呀，他的名字叫马兴渠，41岁，那会儿呢在一家货运公司打工，虽然呢很累，但是收入呢要比其他的工作要高很多，也够他养活老婆孩子的了。干了2年之后，在一次卸货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这腰部啊胀胀的酸疼，右边的屁股跟腿呀也跟着疼，走路呢也觉得十分的吃力，甚至呢要用脚尖拖地，有时候呢还出现了脚背脚掌发麻的情况。休息了几天，贴了几副膏药之后疼痛消失，等他再次卸货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又出现了，所以这患者呢就上医院去检查了。检查的结果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的3-4-5节向后有突出现象，这已经引起了坐骨神经疼。因为有老婆孩子需要照顾，患者呢就特别着急，想要把这个病啊治好。最后呢出现了行走困难，走路啊走不了直线，走着走着他就会走斜了，拄着拐杖呢也走不稳， 上下楼梯，要是不拽着那个楼梯把手，他就上不去。走半个小时呢，就不行了，得歇一歇，不然呢，这脚啊，就会直哆嗦。坐车的时候呢，光坐不行，要坐一会儿，站一会儿，不然呢，这个腿呀，就会疼得受不了。后来呢，大夫就建议他做一个微创手术，患者担心手术伤到神经，也就没同意做。后来经过医生的介绍，他找到了我，用生物疗法。当时呢，我就把电极片贴在了患者的委中穴上，并且让患者把脚呢踩在主机上。10分钟以后，患者的脚底开始暖乎乎的，连带着腿上都有一股子热流，脚底不停地出汗，腘窝呢也有电流流过，有明显的麻痒这种感觉，腿部的疼痛逐渐消失。这期间呢，患者一次也没有提议要站起来。之后患者自己感觉这腿脚有劲儿了，走路能够走直线了，能够正常的走路了，而且酸胀感也消失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患者自己能开车了，腰不酸，腿不疼。然后呢，他又到医院去拍片检查，腰椎间盘恢复了，患者就回去啊，继续上班，开车卸货，而且他的腰再也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情况。那么对于家中现在已经有生物疗法的朋友，您这个病症呢，跟我说的这位患者又差不多。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伙讲一讲如何才能更好的利用治疗骨病啊，大伙可以用笔啊给记下来啊，方法很简单。因为骨病它包括很多的疾病，像颈椎病，颈椎病你就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位于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的这个大椎上。那么腰椎病呢，你把电极片贴在位于人体的腘横纹中点的委中穴上，就是咱们膝关节的后头这个腘窝这个地方。如果说您觉得麻烦，或者您记不住，你也可以把电极片贴在痛点上，哪儿疼贴哪儿啊，身上哪儿疼就贴哪儿，很方便。那么这个生物场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它能够做到自动找穴，之后呢，再把频率调到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一般来讲，如果说腿部啊，你可以调到30到100赫兹，这都没问题。那我们这些年呢，已经做了很多的骨病的临床，基本上所有的骨病患者在接受之后，疼痛就会缓解大半。那么过一段时间，肌肉的酸胀感，关节的僵硬感也能减轻。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变形的关节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手指呢也能伸直了，关节呢也能弯曲了，疼痛呢也不再复发了，骨骼的密度，关节的滑液也能变得很充沛。那继续坚持，基本上我们患者朋友能够实现行动自如，没有疼痛。那如果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那见效呢还会更快，因为是咱们一个百年老方了。虽然以前呢中医人不清楚它加速治疗的具体的原理，但总是在面对危重病人、疑难杂症患者的时候，把它呢跟汤药配合使用，在紧急情况下尽快的控制病情，缩短疗程。而后呢，经过我们研究证明，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制剂。它之所以能够加速疾病的改善，就是因为它在使用了冷凝技术低温萃取的过程当中，能够生成一种活性三萜物质。这种活性三萜物质到达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就能够形成生物调节素，给细胞呢补充能量，从而起到 家属的左右，但也正因为它必须要采取冷凝技术、低温萃取，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所以非常珍贵。因此呢，得到它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珍惜，要把它跟生物疗法配合起来，坚持使用。那么我们说，没有生物疗法的朋友身上的骨病啊又比较严重啊，也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该怎么治疗了，你也想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这个骨病的问题，那么你就可以拨打电话问一下。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欢迎回来。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主任。 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胃火呀就要从牙开始、有了胃火常常会下牙疼，而且呢牙龈红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口臭。不过呢我说的这个口臭啊，不是说咱们吃了那个大葱啊大蒜呢、口味较重的食物以后喷出来的那种气味啊，因为那个气味咱们只要刷刷牙，嚼一些口香糖或者喝一些茶就能轻易的解决。那我这里所说的口臭，它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口臭问题。你怎么刷牙，你怎么嚼口香糖啊，你怎么个去搞它，你都搞不掉这口臭。 因为他这个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在牙齿上，对吗？ 是啊，特别是一些做保险、做销售的朋友，他有这个口臭，怎么去跟别人沟通啊？不要说坐得近，1米就能闻得到了。1米有多远了？够远的了。你跟人家沟通，你推销你的保险，你得把你的单子给人家看，得去讲解，你不得跟人家坐近点？结果呢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坐得近，所以这些朋友呢就会到西医那儿去啊，找大夫看病、到底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口腔科里耳鼻喉科检查来检查去，始终找不到口臭的原因。因为你任何的仪器检查，就这个臭味没有哪个仪器能够查出来。那中医你去找他，哎，号脉啊，或者是望闻问切，就能发现胃热导致的这个口臭是胃里有火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我们知道呢，这个如果有胃火了呢就会牙疼、有口臭。 对， 那如果说反过来，有口臭就一定有胃火吗？ 有口臭一定有胃火。有火 但不一定完全都是在胃那儿，可能还有心火，还有别的火。但是如果说有了口臭了，他这个病症不一定就是牙疼这个问题引发的，还有其他的问题。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多年前呢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口臭特别严重。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人的脾胃有问题你的口臭太严重了。我说我以前遇到过你有，这会儿跟你见了面又有，而且比之前还重。我说你得去瞧瞧病。他说口臭又有什么病呢？我说口臭的病多了去了，你要是严重点，你可能就会得糖尿病。我顺嘴这么一说，其实我的意思呢就是吓唬吓唬他，然后让他去看病。目的就是这个，要得糖尿病啊， 让他引起注意。 对对对，可是人家压根儿没把我这话当颗葱，多年来一直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既没去查身体，也没去吃药进行治疗调理。又过了五六年，我们又见面了，偶尔的一个机会。其实啊，在一个城市里无意当中能见上面的概率很大，即便这个城市再大一点，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也能碰到。我又碰到他了，我刚想问他你这口臭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因为我又闻到味儿了。结果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跟我讲， 怎么了？ 你总是说中医有预判能力，五六年前你就跟我说我可能要得糖尿病，让我去瞧病，那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我就是一个糖人儿。 真的得糖尿病了， 40出头点这么一个年纪。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上你无论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你不舒服了，哪怕这个不舒服可以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也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你这个不舒服。你得把这个原因找到，然后你得把这个引发你不舒服的原因，这个问题你给它解决了，那你的病那么就此打住，不会再往下发展。如果说你忽略不计，你随它而去，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刚才呢是做了一个引申 对呀， 说到这个口臭呢，有可能是胃火导致的。 对， 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我们不引起注意的话，不够重视的话，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了。 可不是吗？要说到这个胃火，胃火的症状可是很多。比如说还有人很容易饿。有人很容易饿，我告诉你啊，饿到最后跟那个糖尿病是不是要沾边？总是饿，总是吃，对不对？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啊。对呀，他容易饿呀，吃的多呀，还有便秘，他也是胃火。还有脸上长那个痘痘叫痤疮啊，也是胃火。但是有一些人有了胃火之后，他的症状不会这么多。他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口臭。他脸上没痘痘，就是口臭，一开口说话呀，能把人熏得直往后退三步。之前呢，这些朋友都不了解这个就是胃火的问题，所以什么嚼橘子皮呀、嚼口香糖啊，那都解决不了胃火。那大伙儿现在了解了口臭跟这个胃火的关系，那咱们就可以通过去胃火来解决口臭的烦恼。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 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您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我现在已经参与您这儿 啊啊。 我爱人啊，他这个前几年这个轻微的脑梗 啊，有脑梗， 就引起来的那个叫脑供血不足。摔了几回跟头。 哎呀， 最后一次呢摔得比较厉害。从耳朵里头流出血来了。 哎呦，这很严重。 因此呢就定的是二次出血。脑出血。 脑出血了。 然后就住院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反正是不能动了，就在床上躺着。后来呢康复了一段。上在医院也用西医一个专家给治的。好了一些。那个听说您这个了呢，我就那什么挺高兴。血压也不是太正常 啊， 那个也用药控制 啊 最高的时候160。 哦，那是高了 啊 啊，所以他有这个摔跤 这个脑溢血啊，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 最后 还有 他最后 尿急， 尿频尿急啊。 对， 他最后一次摔跤脑出血是什么时候？ 去年的1月18号 啊。好，还有别的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他坐着时候尿很少。他躺在床上他就要尿 啊，次数很多，是不是一次次的跑厕所了，要想小便了啊。 他也不能，也得给他接。 自己也不行啊。 另外他这个尿感就是说特少。次数多，量特别小。 老伴儿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有关血压的问题，咱们生物疗法，在这个说明书上他有，任何人只要一看就知道了啊。像你老伴儿这个血压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做一做那个脚上的太冲穴。太冲穴在大脚趾头跟第二个脚趾头缝的当中啊，这个缝往脚背上差不多就1寸的地方，你两个电极片贴在这儿就可以做。手背放在那个主机上啊，这个手背，那么主机呢，如果说你要是把它靠在那个，因为它尿频尿急嘛，就是热的朝着小肚子的话，你就把手背塞在这个主机里头就可以了。这样子呢，既调理了它的小便次数多，又给它调理了血压啊。或者呢，像它呢再做一做那个曲池穴。曲池穴就在胳膊肘拐弯那个地方，两个电极片各一个手贴一贴，然后主机呢给它放在脚底，就是他坐在那儿的时候踩在脚底。然后由于他这个病呢，就是躺在床上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腿脚呢，那就是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呢，可以给他做一做委中穴，膝关节后头委中穴，膝关节后头两个窝里左右各贴一个电极片，频率可以开到100，主机呢 可以就是放在这个后腰这儿靠着，很热乎很热乎啊，这样做，这样做以后呢，他这个腿脚立马就会有力气了，有力气了，就不会那么没有力气啊。这个就是这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小便的问题，对吧？小便的问题呢，这个呢，如果说咱单一的做这个小便这个问题啊， 啊， 可以做三阴交穴，还可以肾腧，就是两个后腰眼儿左右贴一个电极片 啊，肾腧， 对，还可以做水道穴，水道啊， 哦， 水道在这个咱们图片上有啊，你让别人帮你看一下，就贴在下腹部那个水道那儿做好了。那你老伴儿的事儿都说完了，您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我呀， 啊， 那个睡眠不好 啊， 睡眠不好呢，他是白天睡，晚上不睡，也是现在呀，调理了调理呢，现在稍微好点了。 那你血压有问题吗？ 有问题 啊。 我也吃药控制呢 啊，血压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呢，嗯，跟你老伴儿做的一样。血压有几个，除了我刚才说的太冲穴啊、曲池穴，还有一个血压点儿，那个图片上都有，随便哪个人他一看都知道贴在哪儿，就在脖子大椎穴的那个两侧一点的地方，图片上有那个画两个大白点的地方，就贴那儿做啊，这是一个 啊。 那第二个呢，睡觉这个问题，神经衰弱睡觉，那么有几个穴位咱们可以做的，一个就是神门穴，就把这个电极贴片贴在这儿，左右两个手一贴啊，这就可以做了。主机呢，因为你这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你可以把它如果心脏不舒服靠在心脏，脾胃不好靠在脾胃啊，也可以抱在肚子上，也可以踩在脚底。还有第二个穴位呢，叫照海穴，啊，照海穴，照海穴呢，它也是针对你这个失眠的，在你脚的脚腕那儿，内踝脚腕那儿有一个大骨头冒尖儿的，啊，脚腕这个地方，这个冒尖儿的地方往脚底心的方向，从这个山顶上滑下来，那个地方就是照海穴，歪点正点没关系，你跟那儿一贴，啊，这两个穴位一做，那你这个慢慢的这个失眠症的就好了啊。 哎， 那么平时如果有问题啊，想问问又有一个什么地方不舒服啦，咳嗽啦或者怎么了，直接打电话一问，问完就一做就行了，很简单很方便。 哎， 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哎呦，那谢谢您。 不用谢啊，不用谢。 哎，好嘞， 好，再见。哎 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 哎。 我那个什么，那个已经收到了 啊。 但是这个什么，有些什么，你给我出现那个方案，我弄不清啊。 啊，方案弄不清，那你告诉我，您身上什么病？ 我的病啊， 嗯， 一个是肺气肿、哮喘，那个。还有这个腿这个走路没劲儿，膝关节吧软组织好像就损伤了。还有这个什么那个胃这个肚脐左边儿，好像四指这个什么吧，往外还往下的位置，有点疼。还有脑鸣啊。这些还有血压吧，还是高压，高压160-170，低压60-70。压差大。 血压的压差大。 主要是我感觉是一个哮喘，肺气肿 啊，肺气肿 腿啊， 就打主要这些吧，反正一心多病吧，也是 一体多病，那咱就得一步一步来了 啊， 因为咱不可能一下子把你全身所有的病都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特别好的效果那么首先呢，我先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跟您说一说，就是那个腿脚啊，它不利索，对不对啊？ 哎，对。 哎，腿脚不利索呢，腰有没有问题呀？ 腰没问题。 嗯，夜尿多不多啊？ 夜尿三四次吧。 啊，三四次。 尿是什么？尿等待一次，反正就是二十分钟、30分钟。 嗯， 一会儿尿一下，一会儿尿一点。 好，那我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您这个膝关节走路不得劲儿，那咱们呢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叫委中穴，就是贴在膝关节的后头的那个主肌呢，你可以抱在什么地方呢？可以抱在你的下腹部，就是针对你这个生殖泌尿系统这里，也可以屁股坐在上头，也可以脚踩在上头，这几个都可以。但是呢，就贴在那个膝关节的后头啊，这是一个。这个做完以后呢，你呢再摸一摸你的关节，你自己站起来，哎，走一走，觉得哪个地儿不得劲儿，就把那个电极片就贴在那个不得劲儿的膝关节那个地方，两个腿都贴上。贴上以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开始做了。这个呢，你基本上做这个腿就开始得劲儿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走路基本上也不成大问题了，啊，你的膝关节可以说问题不大了。然后你时不时的经常做一做，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您这个高血压呢，咱们在这个说明书上有，这个你看到了吗？说明书上高血压 看到了。 哎，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因为高血压呢，它有好几个地方，那对于您目前来讲。啊，这个又有肺气肿，又有气喘，那你这个高血压呢？它其实有三个穴位，一个是脚背上的太冲穴，一个是后肩膀后头的血压点，还有一个呢是曲池穴，就这三个穴你选择一个。那么主肌搁在哪呢？它都有说明。像第一个搁在太冲穴的主肌就是放在手背上，你把手背放在上。你要说做后脖子的血压点，你的主肌就搁在腰部。你要是做胳膊的曲池穴，你的主肌呢就搁在脚底，这个都看得明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做肺呢，你可以做一个大椎，一个电极片贴在脖子后面的大椎，还有一个电极片。你是觉得喘不上气儿呢，你还是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咳嗽？这个我问一下。 不咳嗽。 不咳嗽。 不吐，没吐，没痰，没痰，没什么痰。 也没痰，不咳嗽，是吧？那你就做这个脖子前面上头有一个坑，天突，知道吗？ 天突啊。 啊， 知道。 可以做大椎跟天突，也可以做大椎跟天突下一寸的旋肌。那么这个频率呢，你可以开到30。可以开到30，然后等到你全部开好了，时间呢可以做20到25分钟。这个呢就对你的这个肺部咳嗽、哮喘、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它都在内了。还有什么来着？ 胃下边的，在这个左下角这里，在这个已经到照这个什么了？堵气那左边到下边下角这儿了。对， 您这个胃 是不是胃，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这个没有查过啊，左下角这边，左下边这边，那你平时吃饭的情况怎么样？ 吃饭挺好，就便也好， 大便也好， 便每天一次 啊， 都成型。 那你这个呢，就先不管它。这个你就先不管它。先管你的这个血压呀，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 哎，我说，算了，我要小便，反正算了，就这么，徐主任，谢谢您。 好嘞， 谢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啊。 啊，徐主任。 哎。 我原来啊，我这眼睛啊，治了26-7年了。 啊。 这眼一个是黄斑变性，一个就是这眼老疼，到现在我都没有说句实在话，我都没有信心了。后来我就是最近啊，我这眼睛啊。就是一下就是吃上您那个那叫什么蛋 啊， 吃那个 啊， 哎呀，吃了也就是吃了一袋 啊， 好，我这眼睛一下就不疼了 啊，眼睛不疼了， 不疼了，哎呀，现在一点不疼了，孙主任啊，我真感谢你啊，现在啊，我听说是。就是我不是听那个广播吗？我听广播，您听见在讲课 啊？ 现在搞的叫什么呀？我一点的那什么，现在我正在坐着呢。 啊，正在坐。好。 我现在啊，现在坐哪方面的了？就是我，就是前列腺这方面的。一个是腿抽筋儿， 腿抽筋儿。 就是晚上，盖不了那个被子，盖不。腿露出以后啊，或者是盖的多一点，热了它也抽 啊，热了也抽， 冷了它还抽，抽筋儿，现在不是用那个生物厂孙主任麻烦您，有劳您您给我一个答复，我能不能见效？要能见效的话，我就那什么，我就老做。 那我首先告诉你，如果你的前列腺的问题增生肥大，压迫尿道了，你这个病做你的夜尿多就是好转。如果说你一晚上上10回厕所，我举个例子来讲，今天晚上上8回。还有呢，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它外头有一层脂质包膜，这个我跟大伙儿都讲，这个脂质包膜呢，它是保护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那么当我们年纪大了，人的代谢人的整体的代谢功能下降了，那你前列腺里边的这个细胞它的代谢功能下降了，那它不能进行新陈代谢的话，里边的这个杂质它也多，那么杂质多就会导致细胞，为什么说前列腺炎呢？发炎了，你这儿有炎症了，它不得肿吗？前列腺本身它就那么板栗那么大，那么一点儿，它要是大点的，不往鸽子蛋那么大往那儿长啊，对不对？那长外边有一层脂质包膜，那么 对， 这个时候呢，你实在里边炎症多了，它也扩大，慢慢大了，大了以后就压迫你的尿道。尿道一压迫，所以你有一点点膀胱里有尿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要上厕所的感觉，你就总去生物疗法释放的这个地磁场，它可以控制你前列腺细胞的数量，修复它。它你的这个杂质通过前列腺的腺管把它代谢出去，然后你的细胞正常了，你的这个前列腺不往外扩充它的地盘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增生肥大，不增生肥大呢，不压迫你的尿道呢，你就不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等待费力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个呢，它有一个远红外，这个远红外的穿透呢，不是像以前咱们说的做做理疗啊、烤烤灯啊，它能穿透9到12公分，所以你抱着这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直接往里头穿透了？热乎乎的， 就是 对，所以你做这个的话应该就很有效啊。那你身上的这两个病那就不叫个事儿，我就这么跟你说， 不叫个事儿 哎， 真的 啊， 真的太好了，我永远跟着你， 哎，跟着我，咱俩年纪 差不了，我永远跟着 好啊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好吗？